一念，多回地獄信念，挣扎中兜转，经验过度蔓延，罪念分秒的变，际遇里遇上失眠，而逐串逐串，历尽万辛找不到乐园，路到尽处要怎打算，还要走多远，还要兜多圈，离目标很远，才骤觉理想也讲生存，皮有倦，光阴似箭花光了血，总算不错，收获足够生过，意义竟觉得不多，想念执过宝剑，考验一寸执意，跨念信奉过坚持，而逐寸逐寸，茫茫浮生经得起六沉，何以自愿？脚边积雪，还要走多远？还要兜多圈？离目标很远，才骤觉理想也讲生存，皮有倦。唯独